棋派， 啊， 这都是代表人物啊。 嗯，那您在这里边随便挑一个，我能给你学出来。 我随便挑一个 啊， 你能学上来？ 能学出来。 这话可太大了 啊！ 这话太大了。 嗯， 这么些流派呢， 啊， 都能学， 都能学。 这么着吧， 嗯， 今天啊，压压你的火气， 哼， 我挑一个啊，马派。 马派。 马连良先生，不好唱，潇洒飘逸呀。 马连良 能唱吗？ 我想想， 还得回忆回忆。 哦，我能学。 能唱。 能唱。 唱哪出？ 唱哪出 啊？ 让你猜。 还不告诉？ 哎，不告诉。 那你来一回，我猜猜。 来一回啊， 咱听听。 把话筒调调， 听听像不像 啊？此世间不可刀刀花日苦啊，大花为什么死到日清耍奸花，左手拉直了李左车，右手才把乱木拉，三人同爬，大鬼门关上爬， 嘿，还真好。 马派， 淮河营代表作，对吗？ 看你这身儿， 是这出吗？ 是。 你看咱不外行， 挺聪明的。 这么着啊，我再点一个啊。 再点一个吧。 杨宝森，杨派你能唱吗？ 杨派 跟马派可有区别。 有区别。 对了， 这我没带羊肉。 带羊肉干什么呀？ 唱洋派吗？ 洋派老生。 洋派老生。 对， 给你学。 哦，也能唱。 能唱。 来，咱听听。 咱听听。 听听。 我来，快去去。 来来来， 咱来一段什么？ 洋派。 洋派。 啊， 哎，我挑一段。 啊，您来。 文昭关怎么样？ 伍子胥。 好听。 好。 我给你来一段。 好戏，好戏。 来啊， 您来。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要闯我三尺剑，不得报说父母冤。 还真有味儿， 洋派 唱的不错。 怎么样？ 好好啊， 喷头 啊！对对对， 嗯， 唱的不错。 怎么样？ 嗯，好。 嗯嗯嗯，我还想告诉你一件秘密。 还有秘密 啊？ 什么秘密？ 我这个彩唱过 这出戏啊。 哎，彩唱 在舞台上。 哎， 哦， 彩唱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甭问，太紧张把词儿忘了。 不能。 没忘词儿啊？ 告诉你，我上台的时候啊， 啊， 伍子胥挎什么？ 宝剑呢？ 宝剑是吧？ 对呀、啊， 挎错了。后台人外行啊， 啊， 我上台的时候他给我挎了一把腰刀。 宝剑带成腰刀了 啊？ 那不行啊！ 啊， 他这词儿里头有宝剑呢、啊， 有宝剑。 对呀、 啊，没事儿啊。 怎么办？ 给他改了呀。 哦，您临场发挥 啊？临场发挥、啊， 把词儿给改了。 哎，你听着啊， 您怎么改的？ 我这一上场啊， 来回试试。 哎，对，康起该起康起，我没到这儿开口，我这么一摸， 嗯、什么？ 圆了。 嗯，改刀了吗？ 那我说烫了吧，不可能。 你没听说过。 完了、嗯、我一摸这把儿， 慢 慢的，完了 刀把儿， 完了怎么办呢？改吧。 改了。 怎么改？ 您说、 啊、你上场临上台口， 嗯， 弦一出来 该唱了。 我唱什么呀？ 就是啊， 过了一招又一招，心中好似滚油枪，一路的盘子飞花完了，满意掉了把我剑，哎，火往寒了一刀刀。 不是，你再唱一遍吧。 我再唱一遍。 哎，对， 你没听见？ 哎， 你耳朵有问题。 怎么改的？ 怎么改的？ 嗯， 我不是挎了一把腰刀吗？ 啊，变成刀了。 哎，我是过了一招又一招，心中好似滚油浇，一路的盘子飞花完了，卖掉了把我剑、 啊、 我还了一口刀。 哎，卖了。 哎， 这脑子还真快。啊，不错不错。 那、啊、怎么样？ 洋派也学上来了。 洋派学上了。 这么着啊，我再说一个有难度的。 什么难度？ 谭派。